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首先，先跟现在在台湾的听众说，我们在台北市的独立书店左转有书有一个来自五星的你主题书展，摆放了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书，是由节目受访者还有我们还有书店共同推荐。鬼岛之音的听众可以享有95折的优惠，还有免费限量书签跟贴纸可以拿。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底，我们左转有书见。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上一集，一位在中国创业的台湾商人分享了他对中国的观点，我们也收到很多听众的回馈，感谢你们在社群上的留言。那今天我们来聊对中国的印象，一个新的声音，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看中国。全球性的调查显示，大致来说，开发中的国家对于中国会有比较正面的印象。然而这几年，已开发国家对中国的印象越来越负面。2021年初，皮尤研究中心针对17个已开发国的调查发现，已开发国家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创新高。其中，日本、瑞典、澳洲、南韩和美国有3/4以上的民众对中国都持着负面的看法，多数认为中国应对疫情的处理非常糟糕，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不信任度也成长。今天我们将焦点转到东南亚，我们邀请了一位马来西亚的民调中心的学者，聊他对中马政治及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对中国态度的长期观察，从政治、经济、年龄层等不同角度分析大马华人对中国政府的看法。华裔公民是马来西亚人口中的第二大族群，占总人口23%。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1年4月。 大家好，我是 Y 平妹。今天我们要从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来谈谈中国。马来西亚约有3000万人口，其中华人占了23%。在情感上，马来西亚因为长期实施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让大马华人处于二等公民的认知，因此对于中国抱着特殊情怀，希望祖国能强大，壮大华人群体。在经济上呢，过去到现在和中国的合作非常多。2015年中国公司在马来西亚建设项目的投资就高达80亿人民币，几乎占掉了所有外国承包商项目的总额一半。到2020年，中国已经是大马连续12年最大的贸易伙伴了。有分析认为，在各种背景和因素的影响下，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国政府抱持着相当大的期待，认为马来西亚更因此成为中共的舆论操纵、南向发展的第一站。甚至在大马报道香港抗争的新闻底下，都能看见不少中国民族主义强烈的小粉红网友捍卫北京暴力镇压的立场。但近年也能发现，大马华人对中共的态度出现了世代差距。从香港抗争、新疆维吾尔族人或是台湾的议题中，老一辈的华人和年轻人的意见开始分歧。 一些年轻人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会很积极的去批评中国，所以变成一些长辈会很反感，就说你为什么就讲西方都是对的，中国一定是错的。 有学者认为，对于新一代的大马青年来说，未来运动或价值观的选择开启了两条明显道路，一是诉求民族主义，强调华人群体的身份，二是以普世价值出发，争取平等、自由、人权等价值。这次我们就邀请到马来西亚莫迪卡民调中心的研究经理陈成杰，他长期观察中国政治还有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对中国的态度，现在带着我们从大马华人角度来看中国。 嗨，陈杰你好。 哎，大家好。 首先我想简单问一下，就是就你的观察，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对北京政府的态度是比较友善的，还是其实是有防备心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呢，也不是铁板一块了。然后基本上我们有分这个以中文教育背景为源流，跟一些受英文教育背景源流的。其实对中国或者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共，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啊。如果你刚才提到是对北京政府，我觉得基本上大家还是倾向于比较正面的。那会不会说有些提防？我说多少还是会有。当然就是看到是怎么样的课题方面，然后是不是对马来西亚国家或者是马来西亚社会有一些伤害的话，大家还是有所会提防的。那基本上还是相对的正面的。然后尤其是在过去这四年美国的那个特朗普总统下，就变成这个很强大的对比。而且过去一年2020年下来，这个疫情下来嘛，大家也看到亚洲国家亚洲社会怎么的去应对这个抗疫，相对于西方国家的那种混乱，大家很自然的对所谓的中国政府啊，在这一年下来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看法。所以基本上是正面的，说提防多少有，当然可能这是很少数非常精英的一些人。然后我刚才有提到英文教育背景中文教育背景多少是还是有些差别。其实更大的差别我觉得是这个年龄层哦，上了年龄的跟中年的跟年轻的对中国都有不同的那个观感。 所以其实在疫情过后，反而中国的形象在马来西亚华人的眼中，它的形象反而变好。 对，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下来，然后中国有办法很好控制疫情。当然大家没再去问，哎，这个疫情是从哪里开始的，但大家觉得，哎，中国做得很好啊，你看美国这么乱，英国这么乱，就这样的一个对比下，大家是对中国的观感是更好的。 好，那我们针对中国影响力的部分，我们可以分成政治上跟民间活动来谈。那民间活动的话，就是可能是包括华人社会及经济的层面。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从政治上来说，其实过去好像只要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的政治人物担任内阁部长，基本上政策好像对中国就会比较友善。 其实马来西亚的社会民间就很多是华人团体嘛，这华人团体可能也跟台湾的一些有点像，就很多这个社团，就是什么广东会馆啊，这个福建会馆这一方面，这些民间的团体呢，是跟这几年呢，尤其是这十多十年呢，在中国的互动是非常强的。几乎每个社团呢，每两三年社团的领导都会说要办一个团，要去中国省亲啊，去中国谈生意啊，类似这样东西。所以这个民间的互动是相当强的。过去我们几年有问过的一个民调，就说哎，就是华人说有曾经到中国，过去这三年五年有套去中国的，有接近 60% 的华人说他们曾经到过中国。然后我们也问，去了中国过后你的观感是更加好啊，还是更加负面的？其实更多人去了回来过，哎，中国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好。但你谈政治方面来说呢，在过去的2018年之前呢，是那时候的执政党国政呢，除了巫统以外，也有这个马华，就是这个马来西亚华人工会的这个领导部长。他们基本上对于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商家的几乎都很友善。我应该要讲的是说他们是非常的亲商哦。中国有什么投资啊，有什么官员过来，他们都会去迎接他们，尽可能谈成一些所谓的这个友善，让中国来这里投资，或者也带一些马来西亚的商家到中国去投资，希望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嘛，也希望从中能分得一杯羹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你说友善，友善可能是在于这个所谓商业活动、经济活动这一方面是相对的友善。当然如果你谈到一些特定的部门呢，包括那些比较 security 的，就是说比较国防啊或者是治安方面的那些部门的高官呢，哦，马来人也好非马来人也好，他们其实还是对中国是有一定的这个戒心。可能大家也知道所谓的南海课题，也包括这一阵子就很多所谓的这个电话骗局啊，我们这里叫统称为什么Macau Scam 澳门电话骗局。然后其实很多这些骗局呢，都是在马来西亚做大本营，去诈骗中国集团中国人的那些血汗钱，这些就变成其实两边对这些所谓的治安啊方面，其实都大家都有一定的这个戒心。 那你刚好提到说就是有马来西亚人他们会到中国去参访，所以其实是对于他们的开发还是经济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觉得特别满意，其实是56%的人去过之后是有正面的态度的。 对， 然后其实他们对于科技或者是城市的发展他们的效率是比较有正面的态度。 我补充点，这个是2016年的这个民调了，我们也问你过去有没有访问过中国大陆啊，然后57%的华人哦，就回答说他们去过中国了。接下来我们问你去了中国看了过后是怎么样，是会更正面吗？就是有56%人觉得是更加正面的，大家觉得诶，中国没有他们想象中这么糟糕，或者是更加正面。当然这些背后的原因我们没有细问，但是从我们的普通的谈话中基本上大家会从科技跟效率哦，因为这几年的中国的高铁啊，中国的这个智能手机 smartphone 啊，华为啊 OPPO 啊这些，还有包括可能一些软实力的东西，就是包括什么中国好声音啊这些节目呢，就在民间呢其实有很大的很大的影响，而且也非常正面的，大家也觉得诶，中国很好啊，你崛起了，会很快的就会赶上西方社会这样子的情况。但还有一个东西，效率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诶，中国做事情很有效率，要建一个高速公路啊还是一个工程很快就有办法完工，大家就看到这个效率，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效率的背后的延伸的课题啊，大家没有去讨论啊，环境课题啊，那个劳工权益问题啊等等，大家都没有去谈，但是只看到诶，中国很有效率。 在政治上面就是会有比较提防的部分，那在国安上面可能就会比较戒慎恐惧一点。其实中国在东南亚很常爆出的就刚刚提到的南海海域的主权问题，那像菲律宾啊，他们在面对中国冲突的时候他们的回应是比较激烈的，那马来西亚相较下好像就比较收敛，可是在似乎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动作太多，所以有硬起来，开始积极的派海上民兵还有一些方式去阻挠中国的海警船。然后2020年大马的外交部也第一次批评中国对于九段线南海领土的主张。所以想问，就是在习近平上任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吗？ 其实马来西亚对于中国态度刚才说非常轻松啊，但是很多时候他是玩一个平衡啊，所以在国安上呢他会更倾向于跟西方的美国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有所谓的这个联合演习这个活动。南海问题呢过去这几年就会开始越来越尖锐，就包括很多中国的海警或者是渔船入侵所谓马来西亚的200海里的这个经济领域，造成了一些问题，尤其去年是相当严重。我们很多时候也有通过所谓的外交管道去抗议，而不会像菲律宾或越南这样，因为菲律宾跟越南他们是直接的面对中国海军或者海警的这个压迫嘛，说他们很必然的要一个更激烈的去抗议哦。但马来西亚就很多时候就希望是用这个比较外交管道，而不是用军事的管道去处理。去年也发生了几个所谓的比较对峙的事件，就是中国的海警跟马来西亚的一些Coast Guard 这有一些对峙，当然这个东西只有在关心国防的人才有注意到，民间百姓基本上都不知道有发生，因为去年每个都大家抗议嘛，都没有什么人会去注意到这个南海的课题。当然去年也发生到一些就中国的舰队呢也很靠近马来西亚的油田，也造成了一些紧张，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很少很少，可能就是 security sector 的人是理解，包括一些 oil and gas 人知道，然后大家民众不去碰，也没有有心人士的故意的在社会民间提高这个声量来对中国做出抗议，就是还是经过一些比较温和的手段在外交上去做这个抗议。但你说会不会习近平上台后有不一样的这个策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的这策略都还是一样，只是说可能很多时候马来西亚在会很多时候会利用这个 ASEAN 这个东南亚这个东盟组织来联合起一个10个国家的话，对中国啊或美国提出你的声音就比较有那个分量嘛，所以很多时候想要用东盟这个机构来发出声音。过去这2-3年也很糟糕，就是没有很多时候对南海课题有一个共识，因为里面的一些国家就包括柬埔寨啊都很轻重，就变成没有办法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当然很多时候马来西亚还是会想要回到东盟啊东协这个框架去进行这个外交的手段。 其实在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动作，马来西亚政府基本上是希望能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当然也会希望透过像 东协一起集体的发声去对抗中国，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因为东协现在目前也很亲中，所以其实效果也不大。 对， 像马来西亚政府它采取比较柔软的态度，是因为其实在商业上的往来也蛮多的，所以是不想要去伤害这些商业的交流的利益，所以才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嘛。 因为跟中国的这个贸易量很大嘛，所以很自然的大家也不希望会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纷争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在疫情前呢，中国游客呢也占了马来西亚游客的相当大部分，然后中国游客在这里的那个消费也是蛮可观的，所以就尽可能的都不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的升级，除非是已经逼不得已。 你刚刚说其实一般人不会去接触到这议题，可是如果说有人在讨论的话，在讨论的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怎么样的态度？ 很多人其实是不关心的，然后就算有知道一些南海科技的话，大家会觉得诶，中国很好啊，没有太大的举动等等的话，中国只是执行的他的所谓的边防的一些任务。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南海的这个问题，九段线到底是跟所谓的这个每个国家的 EEZ 的 overlap 的问题，大家都不清楚，大家都不了解的。当然一些马来西亚的民众会觉得诶，这个已经 over 了，已经过线了，我们要捍卫我们国家的疆界。当然这个问题也出在于马来西亚，我这样子讲可能会给他骂，就是说因为马来西亚本身的贪污舞弊的问题哦，在国防领域也蛮严重的，过去也发生过一些弊案，都变成是大家会有点担心啊，到底我们的军力方面能不能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域。所以这些东西就在谈，过去的这政府也想是去买一些新的设备，当然在这个疫情下大家很多东西都卡着啊。 那基本上马来西亚的华人或是马来西亚人，他们不太关心自己国家领土被侵犯的问题，还是说他们其实也不太关心国际上的事物吗？ 应该说这些新闻很少被报道，说变成民众不知道，而不是说民众不关心，而是说因为没有报道，而且有的话就是那些有关心所谓的这些 defense 啊或者 security 的那些人，有上这些部落客的人啊，他们才会去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大家觉得中国在南海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威胁？我觉得一半以上的人，大概有三分一的人可能是不了解状况，然后了解状况的人一半以上都觉得是一个威胁，当然还有少数人觉得诶，不是大问题，诶，对国家体系有一定的这个信任。这些所谓的国防的课题啊，这些都很少会被报道，除非是有弊案被反对党挑起，然后大家才会去关注到这个问题。诶，这个军舰买贵了啊，然后哪一个潜水艇买了不能下沉啊，这些有反对党去挑起课题，大家会关心，普通民众都不太会关心。不像会台湾，因为台湾是还有这个服兵役嘛，所以自然大家对国防的事情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然后认知。那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所以就变成是大家也就不太关心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马来西亚的华社可能也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好男不当兵，所以就家里的长辈都不会鼓励家里的小孩去从军了。 刚刚谈到的是政治跟国防的部分，那我们谈到再回来到经济上面，就是根据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今年一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已经连续12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的贸易总额大概是 1.1 兆台币，是历史最高，所以光是对中国的出口就占了大马的总出口额的 16.2%。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大马会逐年更增加依赖中国？就你的观察，这样依赖中国的情况会渐渐影响哪些层面？ 我暂时找不到那个数据，但是我要提的说，马来西亚跟中国的贸易量里面呢，有分所谓的原产品的出口，也包括一些是工业产品的出口。然后农产品的出口其实也不太多哦，就是可能一些中国会跟我们买大众的这个棕油，跟一些其他的农产品，水果啊、榴莲啊这一类的。那其实更多的是工业商品，工业商品其实很多是半制成的这个电子产品哦，都是在原件呢，都是欧美的商家都会在马来西亚或东南亚会设立工厂，他就把原件在东南亚不同国家的里面制成后才去中国组装，所以就变成贸易量啊、出口量好像很多，其实很多都是半制成品去到中国组装过后再重新出口到全世界各地。 所以在过去的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呢，我们也出现到了一些所谓的中国工厂的转移，它转移到东南亚，也一部分来到马来西亚，就是要避开这个中美的关税的问题。所以表面上是越来越依赖中国，当然在中美贸易战下来呢，这个影响也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你说原产品对中国出口，虽然我们是很希望中国买更多的我们的棕榈油啦，至少可以帮到我们的农民，但是其实那个百分比那个数量还是很少很少。 嗯哼，所以就你刚刚讲的话，其实是工业的半制程的一些可能组装厂这样子的形式比较多，如果说是要卖农产品或者是一些原料，其实是比较少的，那这样子也比较难帮助到当地的产业。 对我们来讲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出口地点啊，当然我们这里的农业的人是希望能出的更多，因为中国一买的话是有那个量嘛，所以大家就不用去担心产品卖不了或囤货这些东西。当然这背后的问题也不这么简单，因为任何东西去到中国要经过中方的检验啊，检验的这个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它中国对于这边的要求也蛮高的。 好，刚刚稍微了解一下大马政府跟华人社群对中国态度的概况，那我们现在聊聊就是当中国陆续发生了一些侵害人权或迫害民主的负面消息的时候，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会怎么看待。首先就是2019年发生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对这个抗争的事件是怎么样的看法呢？是偏向支持还是认为这就是单纯的破坏秩序的暴动？ 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应该说30岁以上的人呢、啊，都是看香港的电影跟听香港的歌长大，所以他们对香港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情感的。如果说之前的这个香港的抗争呢，就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呢，基本上大家是同情的。当然去到这个2019年的反送中，因为从合理飞香港民众的抗争到后来勇武派主导或者是没有大台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很多暴力事件过后呢，就变成了开始很多民众会去谴责香港的这个民众，而不是去质问执法单位警察啊，或者是中国或者是整个香港政局背后的中共方面的政策改变的影响的这个抗争，大家没有去注意到这一点，而就看到所谓表现象上看到的就是民众的那个暴力的行为等等，大家觉得已经是超越了大家能接受的这个范围。当然这个纯粹是一种观感，观感很多时候也回到媒体的报道的选择，或者是大家如何去接受这个资讯。虽然马来西亚的媒体在处理国际新闻方面或者是中港台新闻方面，除了有数家会稍微的轻中以外，我觉得其他的都会相对的平衡。当然你问我媒体的影响力是下降了，可是很多时候大家是更直接的去面对香港、中国或者是台湾的这个媒体，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Facebook 的 algorithm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会接收到亲中的兴趣，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真相，然后就会 share 就会分享，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接触到比较亲民主的这一块新闻。我也不懂是不是要怪 Facebook 呢，我也不知道，这是纯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的所谓的 bubble， 他们的这个同温层里面，他一直会重复接收到这样的兴趣就会 share。然后过去这两年也有这个所谓的牧羊犬跟这个 牧羊犬是 又要有那个世代的这个差别啦，上了年纪人可能真的是经历过一些辛苦的年份了，他们会着重于在经济发展多过于民主诉求的这一块。当然年轻人呢可能也就会比较平衡，或者是会比较着重于在这个民主诉求的这一块。我们过去两年马来西亚的华社有一个争吵，就是所谓的牧羊犬跟中华蕉。中华蕉就是说任何中国说的都是对的，那我们叫蕉。这个有点像香港的那种说法，中华蕉对牧羊犬，牧羊犬就是西方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它就是很极端的分化，一个边就是中华派，一边就是欧美派。 这个东西跟香港是很贴切的，就是什么中华高啊，这样子的东西。 你刚刚提到年纪落差，所以在讲求秩序还有效率这件事情上，可能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他会比较偏向这样子。 对，经济发展效率， 那是跟他们过去的生活经验有关。 对， 那年轻人的话可能就会开始去想更多。 严格上我可能要分成三个年龄阶层，就是45岁以上的这些人呢，可能就是在70年代成长的，教育的背景可能很多都是受中文教育，纯中文教育的，或者是中文教育为主的。 所以他们很自然的对于中国、有这个文化上的情感。当然你说对于中国政府或中共有一定的情感吗？也未必，可能是更早的一些长辈，因为当年的左派的社会运动，所以很自然的对中共有一定的这个感情或者是同情，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国很辛苦才从一个穷国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然后25岁以下的呢，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不同的世代我也尝试去了解这一代人，他们成长的背景，他们认识的中国呢，就是科技发达有效率，然后有 5G, 有中国好声音，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中国的那种连续剧，中国的明星，高铁啊，他们是在很正面的中国的这个情况下长大的。当然他们也不了解过去中国面对的社会问题、人权问题。所以中间卡的25到45岁这一块呢，是在80年代、90年代成长的人，他们可能知道有天安门事件他们也经历过，也看到中国加入 WTO 后的经济改革，所以他们看事情可能会相对的平衡。当然他们也知道中国过去的一些弊端所以他们是会比较谨慎一点。当然背后还是有一些东西，就是教育背景跟他的世界观。如果是纯中文教育的人，他们可能会相对的接受中国方面的兴趣。可能上一点年纪的人呢，就是35以上40岁以上呢，马来西亚有很多人是到台湾念书，他们可能就看事情比较不一样。但是这几年到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的留台生呢，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人到中国去留学，所以就变成有一定的在观感上看两岸三地肯定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当然有经历过天安门事件或者其他事情的人，他们就会对中国可能会比较批判，或者会有更高的一个审核标准，而不至于纯粹像他们的长辈全部是文化情感上的那种投入而已，所以就有不一样的这个差别。 那刚刚有提到说留学现在已经变成就是到中国比较多，然后到台湾是减少，那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为什么？ 我没有真正的去研究留学生的这个情况。当然普遍的一个观察就是在于台湾的招生跟台湾的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中国可能他们要招所谓的外国学生也给了不少的奖学金每一个国家的不同的机构啊，或者是省政府啊，一些私人企业都有给不同的那个奖学金到中国去念书。当然去中国念书其实要考进中国的名校也不简单，但是他就是国外学生就是有一些不同的那个入学的门槛，所以就变成这很多人这几年都会有选择到中国去。尤其中国的一些这十大的那个高校，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向往的北大清华这些， 所以那边名校多，然后加上中国政府也释出一些利多鼓励他们去那边读书给奖学金，所以吸引力就比较大了，所以就越来越多人去。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对于香港的运动雨伞运动或者是到后来的反送中运动的态度，那想问就是最近发生的新疆的集中营在教育营的事件，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或者是穆斯林他们对这件事有评论吗？ 之前大家可能都知道新疆有这个在教育营或者是这个扣留营的事情，新疆棉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也没有太大反应，因为只看到明星跟各大品牌切割。当然就是对新疆这个扣留营的课题呢，基本上要知道人之前都知道，没有兴趣人是始终是没有兴趣的。新疆的课题就有两个层面，华人呢基本上也不太了解不太关心，就算有一些的话都会倾向于接受中方的官方说法。马来人或者穆斯林这一块呢，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也知道他们的穆斯林同胞在过去这两三年有面对的很大的压迫，包括西方称为扣留营，他们也知道有在文化宗教上的这个迫害，但是他们没有太大的情绪上的反应。过去市委会也来过马来西亚游说也做过不同的解说会，大家知道有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很大的这个会去组织，会讲说要去帮忙中国新疆的同胞。过去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在国际上的援助上，包括巴勒斯坦，每一年不同的组织都会筹款去帮助他们，叙利亚内战的时候也有过去帮忙，也包括这个缅甸罗兴亚人事件的时候也会有派出一些医疗部队到难民营去帮忙。但回到这个事情方面呢，相对的是没有太大的反应跟动作，可能大家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出来的信息不多。而且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呢，过去上呢是不喜欢美国的，因为美国他认为美国在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课题上是亲以色列，所以基本上穆斯林是不需要美国的。但是最近出来的这些新闻呢，都是欧美国家的媒体啊，所以大家变成在接收信息方面的时候会有点疑惑，到底可不可信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大家知道有问题，但是还不至于发酵成为一个课题。当然这边的一些马来穆斯林的组织也跟中国大使馆交过备忘录，搞过一些不多人的这个示威，就仅此而已。然后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其实对中国的观感呢是好过对美国的 哦，即便他现在把一堆穆斯林都关进了教育营还是比较好， 因为本地的穆斯林可能也会混淆啊，中国的华人跟马来西亚的华人哦，他们都以为都是一样的，有一些人会觉得哎，他们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会分不清楚。所以当我问哎，你对中国什么看法，正面的负面的，他们都会给正面的、啊、就跟你一样啊，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把马来西亚的华人也视为中国人吗？ 有一些老的可能会这样子分不清楚，一些上了年纪的。 了解了解。那我们再回到就是刚刚有提到媒体的部分，其实媒体有几家比较轻松，但也就几家而已，其实大部分都会比较平衡报道。就你的观察，在各个新闻留言底下，不管是哪一家的新闻媒体，会有中国网军带风向的情况吗？因为之前有看到有马来西亚年轻人在台湾的媒体投书说，他发现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网络的舆论几乎是一面倒的批评香港抗争，说他们是暴徒或废青，然后也有出现让解放军坦克直接碾过去就好了这样子比较极端的言论。他有发现是这几年大马的华人越来越亲中，甚至他们的言论开始跟中国的五毛有口径是一致的，所以想要请问就是你有观察到这样子的情况吗？ 我们有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当然全不怪中国的网军五毛的话，我觉得也未必尽然。马来西亚本地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华人是少数民族嘛，所以就很多时候会面对所谓的政策不公平的这个问题。有一些民族情感比较深的华人呢、啊、都会有一种反射性的想法，就是觉得诶，中国崛起了，中国强大了，可能这边的政府就不会欺负我们，都很自然的他们倾向于这个所谓的比较权威型的这种政治模式、哦、要有强大的政府、啊、要有一个 一党独大的政府，在国家才会有发展有效率，然后希望中国强大，有个老大哥可以照顾我这些海外华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投射。当然有一些背后呢是中华民族主义的东西，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所谓比较倾向于权威体制的，他觉得民主政治太乱了，就因为刚才我提到那种香港现象，他们觉得太乱了，这些很多可能是一些价值观或者世代之间的那种差别。那个五毛现象我们也在注意观察，当然你说会很有效果吗？我觉得只是在当下，就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会有影响到一些风向，事情过后呢，我们如果再问回同样的课题，他们可能对香港课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是趋向于更 neutral， 可能更没有太过负面。因为至少事情过后呢，就有出现不同的版本嘛，也包括警察的暴力也好，或等等，就大家会可以综合掉。 所以马来西亚的新闻媒体在报道这些事情，不管是香港还是新疆，他们其实大多数是采平衡报道嘛，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其实有一些网友他们在事后也会找到一些资讯，所以他们的评价也会跟着改变，所以媒体基本上是平衡的报道吗？ 媒体平衡报道，因为我们这里的国际组呢是不被重视的，然后很多时候国际组就他们基本上就是综合外电的新闻，然后有经验的编辑呢可能就会很小心，哎，这个是新华社的新闻，它是有一定的这个角度，然后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新闻源流来综合来报道一个事情。当然一些比较年轻的编辑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训练，可能就 copy and paste 啊，就是把新华社的新闻全抄就放出来的，所以就没有所谓的去处理这个外国新闻到底是不是要去平衡一点，还是说哎，这个事情有不同看法，你要采用 Global Times 的同时你要参考 CNN 啊或者是 BBC 这样子来给一个比较所谓的专业的这个报道，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会倾向于就 copy and paste 新华社的新闻， 照抄 Global Times 的新闻照抄， 所以其实就是马来西亚的国际新闻在马来西亚的社群里面是不太讨喜，也不太有人关注。 对， 所以在整个新闻媒体里面它的部门可能就不太重要。 对， 他们参考来源也很有可能大部分都来自中国的官媒新华社或是他们的党媒就是环球时报。 对， 比较不会去做到一些平衡报道。 对， 所以他们其实对国际新闻这一块不太敏感。那对于中国这个独裁的一个国家也没有意识到说就是官媒当然就只会帮政府说话。 对， 那这样子会不会也间接影响到就是受众然后以及对于中国议题的看法？ 多少有，但是我要提的说传统媒体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是每况愈下。其实这几年我们在观察的呢反而是在 Instant Messenger 就是 WeChat 或者是 WhatsApp Telegram， 因为这些都是很个人的组群嘛，有对方的联络你才会在组群里面。那在组群里面我们就会常常会收到一些长辈传过来的那些那种长辈图，或者偶尔传一些中国 TikTok 的一些内容过来。尤其在去年这个疫情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 fake news 的这个假新闻的情况，大家没有审核就传了，就说诶、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今年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这个 consumer behavior， 就是说这个用户在他们的智能手机接收信息过后的如何去处理，是马上的没有看呢看了一个大标题就 forward 呢，还是他们会去做核证了才去传。当然这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还在观察。去年呢就很多假新闻其实是在 WhatsApp group 里面传的，而不是在所谓的主流媒体啊或者大媒体。当然有一些带风向的网站大家就会 share 那个网站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一阵子都在关注这一块。然后有一些朋友也就坐在这个所谓的Media Literacy 跟这个做 Anti-Fake News 的这个 Training， 比较针对是中学生跟年轻人如何去分辨这个所谓的假新闻。就疫情过后的话可以的话，我这些在搞媒体的培训的朋友希望可以跟更多年长的人去做这个培训，说哎，安哥安弟你要怎样去分辨假新闻这些东西。 那你们有看出说就是这个假新闻的源头是什么吗？就是像在台湾可能很多假新闻可以追溯到、啊、可能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发的消息，可能是从哪个台上的群组传回来的什么消息，然后开始跑到 LINE 里面，因为台湾人最常用 LINE 嘛。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假消息可以看出它的目的是什么吗？然后源头又是什么？ 马来西亚华社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跟两岸三地的关系密切嘛，哈，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统战的这些兴趣呢就会在我们的组群里面流动。所以你说我们是被统战对象，我觉得我可能等级是在很后面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信息呢主要是针对台湾或香港或者是中国在海外的公民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流传到我们的组群里面， 会接收到一些就是原本是要跑来香港统战或者跑来台湾统战的一些讯息。那刚刚我们有谈到就是大马华人对于中共的态度普遍是好感的，那对于秩序对于效率的这个憧憬也是都还在，但是随着教育资讯还有世代差距的因素，好像对中共的态度慢慢出现分歧。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谈未来马来西亚华人在价值上的选择会是怎么样。之前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何明秋教授说过，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运动有两条道路，一个是诉求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文化，第二是以普世价值为出发点，争取平权。那你觉得大马的华人会朝向哪个方向呢？ 如果以年龄阶层的话，年轻人的话会倾向于这个以普世价值观为主。当然我不能完全说以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主义为主的这一块是没有的，就是说它可能是次要的因素。当然这个东西也回到我刚才提到就是国内的这个政治的气氛哦，就马来人跟华人之间的这个对立会不会加剧。如果只是民族之间关系融洽的话，这所谓的民族主义的这一块就不会抬头。那如果我们国内的民族关系每况愈下的话，这个中华民族主义的这一块呢就会提升。当然你问我以今天的局面的发展的话，我觉得朝向普世的这一块呢是比较多的，当然他们不会是很积极的参与或发表言论，但是会倾向于普世的，然后很多时候也跟各族群之间朋友同事之间的感情也不错的。回到了一个外来因素，就是国内的政治氛围，到底族群之间的关系会紧张还是会和谐，或紧张的话就有不同的这个变化出现。 因为现在目前马来西亚是实施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嘛，所以如果在族群之间没有相处融洽的话，华人对于中国情感的投射当然就会更强，就是他觉得中国强大，但我就不只是沾光了，也会觉得好像有所依靠的感觉。对，那他们当然就会比较偏向民族主义，但是刚刚陈姐有提到，可能现在是会慢慢的朝普世价值前进，但未来也不知道，因为要看国内政权的一个变化这样。那马来西亚青年从政或是关心政治的情况有比较积极吗？ 马来西亚的这个华人这一块呢，有趣的就是他们大家可能不会很积极的参政，他们会可能会觉得参政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会倾向于做生意啊，或者是有个专业的这个背景，除非你是非常有理想的人才会说越从政。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大家都对政治基本上是很冷漠，不关心，也不是讲不关心，就是说他不会很热情。但是回到选举投票的时候，最踊跃投票的就反而是华人这一块，所以他们都会很积极的注册成为选民，然后大选的日期没有太大的障碍的话，大家都会积极的出来投票。2018年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就是几乎有 85% 的华裔选民出来投票，所以这可以算是历史新高。在很多民主国家来讲，投票率过 50% 就要庆祝了。 85% 的华人都出来投票，那年龄呢？ 上一次大选因为这个 特殊性嘛，几乎每一个年龄层都被动员出来投票。 但是如果是要主动参政，那就不会是这么积极了，可能就是刚刚提到有理想性的人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大部分还是去从商。 因为大家觉得在私人界在商业方面可能是可以过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小康的那种小资的生活，因为如果在马来西亚从政的话牺牲很大，就是你可能对家人的时间，你个人隐私，或者是可能有些也会影响到你个人的收入，因为马来西亚从政的情况不是很乐观的。 他们其实会比较放比较多在自己身上， 对， 觉得先求个温饱，这才是他们第一个要追求的事情这样。因为我知道刚刚提到说国际新闻看得少，那我们就讲如果有在关注的马来西亚的华人，那他们在评论各国的情势或是在国内做任何运动的倡议也是比较少的吗？ 大家都不会有太强烈的这个主见啊，当然除了少数的这是所谓 NGO 的一些朋友呢，他们就会就做一些串联啊，会发表一些意见啊，对各国他们就做一些串联，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像缅甸大使馆做一个施压，交一个备忘录，这还是很少数很少数。联署的人可能不少，但是你说真正会站出来的人可能就不多。你如果你做一个网络的联署，那你可能还可以有数千到一万人来联署，但真正会站出来的或者是真正去投入人可能就不太多。 可能我们可以看到一般的其他国家，亚洲国家，当然中国就会更少了，因为中国基本上现在管控的非常严格，所以不管是任何倡议还是说为劳工发声，任何团体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太活跃的发声了。可是在其他民主国家，很像台湾或者是像南韩，一些 Me Too 的运动，或是我们看到有些同志游行，这其实都可以看到蛮多的人上街。所以在马来西亚像类似这样的运动或是一些环保倡议的运动其实也都比较少，也是比较针对族群吗？ 过去50年呢，马来西亚民众非常积极参与的就是一个叫 Bersih 的一个游行，它主要是针对马来国内的选举改革的课题，然后也曾经在吉隆坡的街头号称有大概10万人上街，在马来西亚上历史上算是少有相对的和平的这个游行示威。然后另外一个有发生过的一些关于到环保的一些，它也是有一些人出来，当然你相对于 Bersih 就所谓的这个选举改革的话，它人数就少了，大概可能只有 Bersih 的人数的10到15%，而且都是以华裔为主，在搞环保的这一块几乎都是以非马来人为主，就是华人啊、印度人啊，或者是一些少数民族，因为他们面对着森林被砍伐或者是不同个案的那个环境问题。你问的问题就是几乎他们关心的都是国内的课题哦。 了解。你会觉得对于习近平上台后，因为他开始在中国收紧他的管控，不管是在香港议题上面言论自由，还有新闻媒体，甚至刚刚提到新疆，他这样子强势的做法会不会让更多大马的年轻人对于中国想象有改变？如果有在看这个新闻的一些 大马的华人对于年轻人来讲会有改变吗？ 因为年轻人其实是不太关心中国政治哦，只有一些老年人会觉得习近平这几年做得很好，可以跟美国叫板，这样子大家会有一种自豪感在那边。所以其实马来西亚民众可能很多也不认识中国的领导，谁是习近平，谁是温家宝，谁是江泽民，他们关注的是生活上的东西，5G 啊，音乐啊，电视啊这些。所以你说习近平那种作风，大家也可能就会一句话，这是中国的事情，不关我事，他们就不给予评论，年轻人都会这样子，虽然可能未必会认同一些做法，那就说这是中国的事情，就中国国内的事情啊，他不愿意评论，我们不用吵这么多。 了解，所以对于中国，我们可以谈到后面，其实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是比较正向的态度。第一个就是对于国际新闻没有太多的关注，有些人甚至不了解谁是习近平，但就不用讲说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就是他们也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最开始有提到的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让很多的马来西亚的华人对于中国有投射个情感，那包括他们也比较崇尚就是秩序跟效率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对于香港的态度，就是他们到后面比较暴力抗争的时候是负面的。再回到说会不会有五毛去洗那个论坛呢，其实也是要看他们就是马来西亚网友的态度嘛，如果他们本来就讨厌这种破坏秩序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言论很快就会发酵，可能不用五毛随便一个人讲就会开始无限的发酵。再回到就是年轻人的部分，刚刚也有提到可能现在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因为教育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所以他们会觉得可以朝普世价值前进，但一切还是要看回到国内的民族的情况还有政治的情况，所以在商业上也很频繁的往来，所以基本上马来西亚除了就是在政治上国防的部门他们会比较对中国比较戒慎之外，其实从民间然后到政治的操作然后到商业都是很密切的跟中国。 其实这边因为始终有一个距离嘛，不像香港台湾是直接的面对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始终有个距离，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距离感就变成大家就不太关心，也不太会去对某事情有一些立场。我打个比方，最近新加坡的副总理决定说要退下，不要接班，不要接李显龙了。马来西亚人非常关心谁会是李显龙的接班人，因为就在我们的隔壁嘛，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距离很接近，大家都很关心李显龙过后谁会是未来新加坡的领导。每天在问，嘿，是这个吗？是这个部长吗？还是那个部长？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中国它就是一个不管是军事还是经济都很强大的国家，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得罪它没有什么好处，那当然我们就不会想要硬碰硬，会比较这样子的态度吗？ 对，所以我们不想硬碰，然后也因为距离感。 所以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其实长辈真的是大多数对中国的感觉都是好的，然后你很难去影响它，是吗？ 通常是正面。今天的一个出现的现象就是一些年轻人是想要做一些比较极端的东西，就是会很积极的去批评中国和中方，所以变成一些长辈会很反感，就说你为什么你就我刚才提到就是中华教跟牧羊桥，你为什么就讲西方都是对的，中国一定是错的，所以变成有一些人就会有反弹，就是他们，你说他们会不会真的很轻重吗？我是觉得是文化情感上是认同中国的，但对政治课题或中国的内政的话，他们可能是没有太多意见。当然，你就是因为给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年轻人的做法就激怒了，都有这样的案例。 他们不太会去积极的批评，然后可能在情感上可以认同中国。 对，去中国旅行啊，中国风景很美啊，中国历史很悠久啊，就纯粹这样子而已。但他们也不会讲中共做得很好，他们也知道文革，他们也知道天安门事件，他们也知道大跃进，这可能中国一些有亲戚也经历过不好的一些事情，他们也不会讲去很积极的去称赞中国政府，但是就会给一些另外一个极端的人激怒了，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他不希望你去太激烈的批评其他国家的内政，这样子他看不惯这样的方式，并不是说他完全认同中国的做法。 对， 好的，感谢今天陈杰的分享，带来珍贵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其实中国的影响力深深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华人。那来自五星的你将会邀请更多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华人，或是长期观察中国的华人，来和我们分享中国经验。那如果喜欢节目，请记得锁定节目哦。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你刚刚听到的是 Y 平妹与研究员陈成杰先生的对谈。中国强大，让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从官员到一般的民众，很容易就对中国产生仰慕的心态。但学者带着我们了解，大马华人对于中国的想象很极端，而这两个态度之间的鸿沟，可能来自于年龄、教育，也可能来自先天地理上的距离。距离有时让他们产生美感，有时反而是陌生感。对于强国的想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的影响，也采用极端的手段控制疫情，透过网络让某些讯息从台湾、从香港一路散布到马来西亚的华人社群中。但是当台湾跟香港都面临资讯战、假讯息时，与中国距离相较遥远的大马华人，有多少人能分辨讯息是真是假？台湾也做过很多假讯息的研究，尤其是台湾民主实验室以及国防安全研究院。资讯战跟假讯息，他们的用意就是要在社会中产生混乱，让大家恐慌，让你不相信专家，不相信政府，甚至不相信科学。这一年来，许多研究中心的下一步就是要串联世界各个角落也研究过的资讯战，跟彼此交换经验，我们才能更了解资讯战的全貌，也才能更了解国外势力对任何国家的国内政策或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最后，对东南亚及马来西亚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由台湾关键评论网制作的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 Podcast。 阿巴卡巴是你好吗的意思。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这个节目由马来西亚人杜敬轩主持。杜敬轩是一位作家、记者，曾经做过有关台湾戒严时代的东南亚籍政治犯的研究。这个节目从新闻时事出发，聊东南亚政治、经济和文化。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归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 Dino 林，后期企划是 Liz 詹，制作助理 Trevor 刘，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 红执行。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留言，或是上归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